好，谢谢剑锋。接下来登场的呢是来自北京京剧院的国家一级演员杨派老生杨少鹏。杨少鹏呢将为我们演唱《大灯殿》中的经典唱段。 下面再为大家演唱一段《空城计二六》选段。将帅不和是家庭，你点着三寸多挑衅堂而无言，绝无多心啊，臣只活两三斤龙八家的人走了，司马道士谈了谈谈谈心西城的街道大草地预备着司马逃屯了兵，只过两文有铁的金早预备下羊刀门秀考场里的三个军七道士就该八成金为什么有幸亏两难儿的是我起因左右情薄人两国，我只有不有埋伏有不有兵，你不要胡思乱想心不定，来来来心上尘 一

提起来叫人怎不恨，爹是我的无心把姑娘生，恩臣回头来便对东高论，你是我乌云火里的恩人，但愿照官我的恩，你重恩当阿宝啊，你的旧重恩黄祖兄亲上野草大宝，你的人无人心那种千般恨， 登场呢是来自中国京剧院的国家一级演员高派传人李文林。李文林呢将为我们演唱高派名剧《辕门斩子》的经典唱段。

那么接下来呢，我再为大家演唱一段古城会关公的选段。 罗马军旗呀，来飘。忘却了故交，把爸爸雄刀，把头刀，鲜血淋淋染战袍下的马来，把头割掉，好远。 接下来登场的是来自北京京剧院的国家一级演员杜振杰。 谢谢大家，我首先为大家演唱一段《捉放曹》。 大家，我再为大家演唱一段碰杯的反二黄。 谢臣不退出，正好我的大郎儿杨银刀随我正好，可怜他进城中有心小，血染沙场马不停蹄奔波，心恼可怜我把桌子把四个字伤了，把四个 真杰兄已经是唱得一头大汗了，先生擦擦汗。

山哟，点心我也曾连三本宝剑与汉那军，他是你屈身为先不肯重用，那是那些鲁闹将军胯下了战马，身背宝剑去了东门。我萧何闻此言泪远，我人寄言我来寻将军，望将军一怀念我萧何的情分，望将军且息怒，残存身，你莫发雷霆，随我萧何转回城，大丈夫要三思。 谢谢大家对我的鼓励，下面我再学唱一段打严嵩。 传为卖国的奸臣，他们叫严嵩。我 上天走一奔，怎奈我官卑职小，怎能够参大臣？爸爸爸，但愿我的心头很平，一太热情臣见君。 谢谢，谢谢裴永杰，谢谢。我们知道齐派啊有很多好听的唱段，深受人们的欢迎和喜爱。应广大观众朋友们的要求呢，想听一听裴永杰为我们带来的齐派名剧《徐策跑城》当中的唱段。 谢谢谢谢谢谢对我的鼓励。下面呢，我就再学一段《徐策跑城》，希望大家喜欢。谢谢。